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三十集，转移举步维艰，道路已经变得惊险万分。不用说很久没有外出的人，就连出来了好几次的东树也不知所措，已经没有平坦的路了。众人面前的不过是路的残骸，时而隆起，时而断裂，时而塌陷，破裂的道路成了巨大的瓦砾，处处阻碍他们的去路。地面满是泥水，裂口处传出不祥的激流声。到首相官邸的直线距离不过3公里，沿道路步行也不到5公里，然而就是这么一点距离让众人吃尽了苦头。走路本身已经很困难，现在大家背着大件行李，还带着婴儿和小孩过齐腰深的水，翻越几米高的瓦砾山都是不可能的。东树不时失去方向感，这里本是熟悉的政府部门聚集地，此时环顾四周却不明白自己置身何处。唯一的标记就是东京塔，透过因尘埃和烟雾变得浑浊的空气，东京塔隐约可见。东树回想起发生这次事件时，自己首先登上了东京塔，用望远镜搜寻地面，终于发现了白木母女。距那时过去几天了，他已经拿不准，时间的感觉已经完全麻痹了。东树走在一行人的最后，他察觉前面的户田步履沉重，他主动问： 还行吗？ 户田绷着脸： 说实话不太行，刚才扭了脚，一条腿使不上劲，走5公里还可以，但是要绕远路就难了。 他用毛巾擦去额头的汗： 哥，停下。 东树寒走在前头的成灾，他的话让大家停了下来，成灾也回头看，他背着美宝。东树走到前头对成灾说： 户田先生走不动了，休息一下吧，大家也都累得不行了。 成灾脸色阴沉下来： 再坚持一下，前面的路就没有塌陷了，最好尽快通过这一带，天气有些不对劲。 那段路在哪儿？ 那边。 成灾指指南边： 还有200米左右。 不是跟首相官邸的方向相反吗？ 没有办法，这算是能选择的最短路径了，其他路都太过危险，不能走。 你要是重视安全，那就休息吧，着急也没用啊。 成灾皱着眉，但还是点点头，转向大家说： 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顺便吃个饭。 太好了。 大家的脸上都浮现安心的神色，毕竟都已经疲惫至极。 可是这儿没地方坐。 一点不错，地上全是泥水，坐不下来。 哎，那儿可以。 小峰跑了起来，他的前方有一辆公交车，前轮上了人行道后就停了，没有遭受火灾的痕迹。 小峰先生，看看有没有漏油。 小峰挥挥手，接近公交车绕行一圈，两手比划出一个圆， 看样子没事。 成灾迈开步子，大家也随即跟上。车子满是泥污，还好里头比较干净，车窗全部关闭，因为前轮上了人行道，车身有点倾斜，但除了这一点，作为休息场所再合适不过。 啊，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公交车的座位这么舒服啊。 明日香说着真实感受。 能这样开到目的地的话就太棒了。 要不要试试？这辆车好像还能开。 坐在驾驶座的太医开玩笑一般去摸车钥匙。 哎，绝对不能碰。 成灾严厉地说。 虽然没有漏油，但还不知道它哪里坏了，万一烧起来瞬间就玩完了，而且就算顺利发动也没有可行驶的道路。 哎，我知道，开玩笑的吧。 太医害怕地缩回手。大家很快拿到了饭团，是荣梅子等人在出发前做的。 唉，说起来还是古人厉害啊，没有像样的路却能一天内走几十公里，和他们比起来，我们走几公里就受不了，真说不过去。 即便是古人也走不了塌陷的路。 程灾笑着说， 地震台风的时候走不了，古今都是一样的。 那倒也是。 户田服气地说道，然后又觉得不解， 可是那古人在这种时候怎么办啊？在路上无计可施的时候。 大家陷入了沉默，过了一会儿开口的仍是程灾。 等待吧。 等待？ 我觉得就是一直等待，直到情况好转，他们做过准备，也有随时随地露宿的本事。 啊，这样啊。但等待也有限度吧，还有食物的问题。除了等待，还有其他办法吗？ 等啊等啊，怎么等得不行的时候？ 车子后部传来一个声音，是何赖。 就那么见鬼去了，只能这样吧。 萧峰哼了一声， 哼，还说这么不吉利的话。不吉利？什么意思？我可是听说对古人来说，出门是豁出命的事情，旅途上死掉很正常。如果遇上灾难，的确要等他过去，但无计可施的时候只好死掉，要有这个心理准备。 那又怎么样？我们也非得做这样的心理准备不可吗？ 不是吗？我可是有随时要死的心理准备，难道你还没有？活得很轻松嘛。 听到何赖挑衅性的话，小峰想要站起来，户田制止了他。 行了，别说了。 在东树后面的座位上，婴儿开始哭闹。荣美子从行李中取出奶瓶喂奶，看来是出门时准备的。 牛奶还有吗？ 有，但是没法煮沸消毒。 东树点点头，看看婴儿。这个名为永仁的婴儿正瞪着黑亮的大眼睛喝奶，一副对世界一无所知，对将来完全没有阴影的样子。看到这样的表情，东树的心情不禁和缓下来。有水滴打在玻璃上的声音，一不留神周围已经暗下来了。 啊，又要下雨了。 太医叹息。 那太好了，我们在下雨之前找到了避雨的好地方。 东树颇有同感，如果淋湿了就会消耗体力，他觉得在这里待到雨停为止比较好。像程灾刚才说的，他们只能像从前的人那样一直等到事态好转。然而情况并非那么容易应付，过了两个小时还完全看不到能重新出发的迹象。雨越下越大，大量的水滴打在窗户玻璃上，从缝隙渗入。 这雨怎么回事啊？感觉是迄今为止下的最大的一回。 太医从驾驶座回头说道， 是低气压靠近了吧，闷热就是这么造成的。 户田嘀咕。 东树，你觉得会下到什么时候？ 明日香问东树。 不清楚。 东树无奈地说，他没有关于气象的知识。 雨这么大，只能咬牙挺着了吧。还好这里有吃的，也不冷，一个晚上总能熬过去。估计不可能连下两三天吧。 多数人对他的看法点头赞同，东树也没想出别的选择。总而言之，现在出不去。程灾站到入口处，打开车门，水雾随着猛烈的雨声进入车内，他连忙关上车门。太医发出惊呼： 这怎么办啊？ 水要漫进来了。 程灾俯视着车门处的台阶， 路上已经积水了。 这下惨了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只能困守孤城了。 小峰哀叹。 要我说，问题是上厕所吧。 太医笑嘻嘻， 男人还好办，女人可就要辛苦一点喽。 你说什么？事到如今怎么可能被这点事情难住？ 明日香嘟起嘴。 啊，那你怎么解决？ 哼，秘密。我事先声明啊，车子后部是女性专用区。 把后面座位当洗手间吗？ 喂，你不要随意排放啊。 才不会呢，谁那么笨？ 那怎么办？ 所以说是秘密嘛。 明日香站起来走向后面，来到何赖面前。 喂，听到我们说话了吧？请男性 向前部移动。 手托下巴闭目养神的何赖闻言，仰面盯着明日香，但什么也没说，拿起行李就往前走。 白木太太，蔡蔡美小姐，请到后面来。 就在二人站起身来想迈步的时候，一直站在车门口俯视台阶的成灾开了口：“ 大家听我说，我有一个重要提议。”“ 是什么？” 成灾做了个深呼吸：“ 现在马上离开这里，大家要做好准备。” 他的话让所有人都呆住了，一瞬间东树也不明白哥哥的意思。 你说什么？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太医。 什么意思啊？ 就是字面的意思，我们要离开这辆公交车，找别的地方。 为什么？这里不是挺好的吗？一走出去就会湿透的。我知道你很着急，可也要等雨小点再说呀。刚才你不是说过吗？古人是会等待的。 古人在明知等下去有危险时也要行动的。 危险？什么危险？ 水涨到这一级台阶下了。 就算这样，水位应该也不会再增加几十厘米的吧？ 不。 成灾摇摇头：“ 有可能的。”“ 怎么可能？”“ 无论雨下的有多大，道路积水到这个位置都是不正常的，所以我认为可能是别的什么地方出事了。”“ 什么意思？” 成灾略一沉吟，下定决心似的开了口：“ 有可能是哪个地方决堤了。”“ 决堤？不会吧？”“ 我看过警视厅的资料，荒川因为大雨等原因决堤时，市中心几乎都被水淹没，最深处有两米。”“ 两米？” 小峰也哑口无言了。“ 水现在淹到小腿，如果是决堤，水量会越来越大，水位会越来越高，几个小时后可能会超过一米。” 有几个人低声发出惊呼：“ 到那时我们就被困在车里了。” 户田环顾车内：“ 所以我们得离开。不，也许应该说要逃走。”“ 话是这么说，可现在还不能断定是决堤吧？” 小峰仍持消极态度。忽然何赖拿起行李站起来，默不作声地走向车门：“ 你想干什么？”“ 我要出发，不想走的家伙别管他。不行吗？有说话的功夫，水已经涨上来了。” 何赖瞥了一眼小峰，打开车门：“ 我可不想淹死在这种地方。”“ 等一下，何赖。” 何赖没有理睬，跳了出去。水已经涨到台阶上。“ 我也要出去。” 明日香从车后部走向车门：“ 等一下，一个一个走太危险了，要有组织的转移。”“ 说也没用，有些人磨磨蹭蹭的，有什么办法？” 明日香这么一说，大家把视线集中在小峰身上。小峰重重地吐了口气，站了起来。“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13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